好，那么侯友宜啊讲了这个不当强国的棋子，其实我觉得美国应该听的是非常有感受哈。来，方老师要补充 ，AIT 可能有打电话问他，你那个强国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 糊弄我， 糊弄嘛，那我就觉得真的啦，侯友宜真的最近有小轰哦，我认为他，因为他那次他那个元旦讲话，他本来以为可以获得很大的回响，就反而变成大家取笑的对象， 是， 就那么草包，所以连很多蓝营人都看不下去。所以你看他自然，他后来早在过年这段期间之前哈、哦，我看他很低调，他不太碰触这个问题了，因为他知道他捅了马蜂窝。那接下来，但是问题是，他又民调这么高啊，朱立伦其实是比较懂得美中关系啊，我必须要讲。所以说他为什么恢复了这个国民党驻美国的代表处，然后他也这个准备要访问美国，他要访问日本，他知道这个大局哦，就我今年我跟你讲，明年一月这场总统大选、特别是今年。到一月份，绝对是中美之间互动会非常激烈，而且变化会非常快。你必须要随时要保持一个就是判断能力，还有你要针对问题要表达你的态度。 是， 如果按照侯友宜都是这样子哦，吼吼做台戏下去的话，他没办法变化那个。因为你看，光是今年年初，不是现在已经不是美国了，现在是日本跑得比美国还快。你看那个岸田文雄到欧洲，到这个英国，到这个加拿大，到美国。然后那个美日的二加二会谈，都提到台湾问题，所以现在是日本比台湾还积极。那所以我觉得整个国际大局是对台湾非常有利的。这么多人要帮我们忙，过去日本还遮遮掩掩，现在不遮掩了，美国更不用讲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哦，我们台湾应该是充满信心哦。可是这个以美论，我要讲赖清德点出了重点，因为这个东西正在缓缓的在发展出来。那这个以美论。从过去的马英九，从过去的苏起，从赵少康，就是认为美国是在利用台湾，美国要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美国要让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我们台湾就不要这样子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是敌人，美国是坏朋友，我必须要讲这个说法是非常不道德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嘛，我们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我们跟谁站在一起？跟中国吗？中国就是要消灭我们啊。 对。 所以这种讲这种以美论，我真的觉得是诛心之论。那现在来讲，整个未来有可能选总统的人，赖清德是最有国际高度。去年他跟贺锦丽见面哦，是美国副总统。去参加安倍的代表蔡英文总统参加安倍的家族的葬礼。所以他在美日之间他有一定的沟通的管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又反而衬托出。 他其实也出席。洪都拉斯总统的就职，他也跟贺锦丽 对，就是那个洪，而且那个东西，我认为是美方刻意操作，因为洪都拉斯在中南美洲不是什么大国，美国一般对于这种中南美洲国家的总统就职，大概就派一个国务卿就很大了，有时候还派一个国务次卿，因为就在他后院嘛，这次派了贺锦丽去，我认为也是某种程度跟赖清德有一个见面互动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美方做事情是非常细腻的， 是， 但是如果侯友宜还是这样子，对这种国际关系的认知这么有限的话，真的会不断的让大家看笑话。 哎，东豪， 我要讲一下，你在看侯友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背后没那么简单呢、啊。为什么讲他没有那么简单呢、啊？不要做强国的棋子，这个话侯友宜讲出来哈、哦，就是这话本来是谁在哪一边在讲的？赵少康 啊，赵少康， 对， 就不要当强国，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以前都是在赵少康战斗蓝，或者是统一蓝、外省这些人。 赵康以前属于新党的，所以你讲那个话，大家觉得哇，你就是会讲那种话。 我们想一下，侯友宜，我们过完年侯友宜就要应该要出场，对不对？他出场容不容易、啊？他出场容不容易？当他讲不要当强国的棋子，是讲给谁听的？讲给美国人听的吗？ 不是， 讲给 阿强诶， 战斗蓝 初选，如果需要初选，如果需要初选，谁会反对他？不要当强国的棋子、这句话，我是把它看成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里的一个什么交代。 难怪赵少康拿这个来攻击朱立伦。 赵少康第一句话是什么？赵大哥第一句反应说：“我们没有串通，我们没有事先说，我们是什么？好像是什么 心有灵犀， 还是有默契？你不觉得这个那个场景很怪？很怪，对不对？ 是， 我说言之在国民党里面呢、啊。”几个国民党的大头他都跟过啊，他应该很了解国民党的氛围。 是， 好，话还没结束，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个？侯友宜要讲出这个话？ 对，谁教他的？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可是听说了、嗯、这个真的，我们讲过年啊，我们要讲，我只能讲听说，黄复兴的老将退将，这一段时间侯友宜也去看过啊、嗯，听说还找一些人帮他上课啊，资深的退休外交官也有 啊，姓什么？ 名是卖讲，因为 我无叫你讲名，我叫你讲姓什么、啊？ 姓什么的感官呢？我无讲，我今晚无要讲艺术行为。嗯、我感觉那是有机会哈。你看到这些人站在侯友宜的背后， 嗯，外交官做过大使吗？ 有啦，一定要大使的。嗯、你知道还金弓响响棍，你知道吗？哦，你看了以后那个画面，你是觉得 有大使派驻过纽西兰吗？我好喜欢，只是问啊， 你有正面，你搞省 澳洲旁边啦、啊、澳洲旁边啦、啊、 他的姓很特殊、啊。 侯友宜，你会，你真的很会算命。你想想看， 要经过介绍吗？ 我们等他发生好不好？就是你等侯友宜后面站的是这样这些人的时候，那个画面有没有违和感？那个画面一定很好看嘛。 是。 第三个，侯友宜给他上课的这些人，然后不知道这个话讲出来以后，美国会有反应。 对啊。 好，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点，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大家都不希望战争啊。 是。 当然嘛，我当然没有要战争嘛，所以我不要惹中共嘛。啊，你也不要来惹我嘛。行了，也走，也帮走。啊，那没事，大概搞好好好过日子。 是。 对国民党来讲，在他侯友宜丢出这句话之后，赵少康做出回应之后，朱立伦做了一个动作，他打了一通电话给美方，我不知道是谁接的， 是， 他只讲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这个不代表国民党啊，不装强国旗帜这一句话了，不代表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不是这些人可以做决定的， 像侯友宜。作为最可能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人，他讲了不当强国的旗帜之后，像美国的 AIT 会不会打电话问他？ 这个我不敢讲啊，因为我不知道， 清楚吧， 我不知道他跟 AIT 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是，朱立伦跟 AIT, 我高公选，我得跟你客气的啦。 但是我确定朱立伦跟 AIT 是可以联络的事。 那会怎么问他？ 就讲的什么意思啊？侯友宜，不要讲侯友宜在去年哈、某一个退休宪兵的那个聚餐，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爸爸有荣民证， 对，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因为他父亲，大家都以为他父亲是在卖猪肉， 对， 其实他父亲他有说了，他父亲是台籍日本兵，那后来呢，日本战败回到台湾，又被国民党征召去打国共内战，然后后来回来，这段其实报道很少，但是他重点是什么？我老爸有荣民证， 所以国民党打过仗， 帮国民党打过仗， 好， 卖过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说、他过去跟国民党的关系很浅薄嘛， 是， 甚至很多地方他都切割嘛，公投四个公投他保持距离嘛，他现在在唤醒说黄复兴那些老将， 就最可能反对他的 人，对，我跟你们一样穿着黄埔大内裤过我老爸了，就是给拿过荣民证， 是， 他在拉近关系哦，所以他讲这个东西说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也在拉黄复兴这些人的。 范老师，立陶宛共。美国的 AIT 可能会打电话给侯友宜，因为这个讲起来，你被选总统的人，这叫你有可能掉，你用这个，你反美， 对 这个事情，美国一定要关切嘛。 对， 那他打电话给侯友宜，问说啊，你这什么意思？他如果说没有啦，我只是初选，你想拉伸啦、你觉得美国会接受吗？ 当然不会接受 啊！为什么？ 不是啊，这美国关 心侯友宜，原来你只是骗票、哪那么简单、 美国 问原资、 你去看那个危机解密、美国对台湾政治人物、是从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关注了、等到你开始从政，他就一步一步的记录你、所以你看为什么朱立伦记录的那么完整嘛、被抖出来嘛、所以我认为你以为要这样糊弄美国，没有那个可能性，而且美国每一次在台湾总统选举前都有关键的角色、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这样骗票可以，赖清德出来讲，我是统派。你看你要卖票呢？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姚慧珍嘛，姚慧珍去日本玩很久啦，然后他说每天打开电视呢，看到的都是日本都在关心说现在全球的局势如何，如何面对中共的威胁，中国的强权要扩张，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跟英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跟美国怎么样，我们要跟韩国怎样怎样，只有台湾在那边啊，不要当强国的棋子、就是说你人到了国外之后，你会看到那个国际上面大家关注的事情， 然后再回过头来，哎，那所以台湾呢？台湾怎么可以把一个现在全球威胁最大的中国当作是他的好朋友？嗯，所以这件事情让人难以理解。好，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侯友宜讲这个话模棱两可，一下这边，一下这边，想要讨好深蓝，然后又不敢触怒美国，然后手属两端呐、啊，他没有一个中间的思想，中心的思想，然后他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所以他能闪就闪。嗯，那这件事情对于美国来说开什么玩笑？他没有再让你糊弄的空间。嗯，你的态度，你要选总统，你就应该要把你的战略位置说得清清楚楚，美国才会知道说那他值不值得来支持台湾嘛？因为台湾是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啊。那所以如果想要用这种闪避的态度的话，我觉得侯友宜太困难了，他要出现太困难，反而是美国会对朱立伦的信赖感还会比较重，因为毕竟互动 长期的信任关系， 对，长期的信任毕竟是美国的宪民嘛，AIT 保护的对象。 对，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说侯友宜要在党内出现，我实在觉得困难重重啦。深蓝战斗蓝在后面一直给你拉扯的力道实在太大，让你没有办法放手往前，然后你侯友宜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往前，所以你就会时不时的回过头去，嗨，深蓝你们还好吗？我跟你们一起。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取信美国，也没有办法取信深蓝，也没有办法取信台湾。但是这件事我觉得那个赖清德的这个问题，他也有自己的困难，他必须要解决。 我感觉是这样，要选总统的人自己的中心信念一定都很强的。中心信念生出来之后，他一发展出一套道理去说服人，说我这个是可行的。啊、哦，听我的就无唔对，对不？那我回来讲，我去红上课啊，我无想清楚、哦、啊，然后这个出来讲以后，后来又不敢讲。来，袁志雄，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没错啊，他说台湾要在国际上扮演关键地位，不要做强国棋子，这句话哪有错？难不成我们要做强国棋子吗？当然不是嘛，那是赖清德，我觉得是赖清德把侯友宜视为对手嘛，就故意去影射说侯友宜说不要做强国棋子，就是以美论嘛，就是营造侯友宜反美的印象嘛。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侯友宜他是非常有民意基础的人，我觉得他对关民意的风向其实关得蛮准的啦。否则的话，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他每天都是一句话，吼吼做歹机，吼吼做歹机。然、啊、后要是我们平常一般政治人物这样讲啊，可能就早就挂掉。但是他的名单， 他学蛮久的，蛮久以前都说 谢谢指教， 对吧？他现在发展出吼吼做歹机， 对，可是他民众就买单啊，他的支持度就一直维持得很高啊。那不要做强国棋子这句话很中性嘛，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强国要我们干嘛，我们全部都照单全收。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也是要以台湾的利益为出发为考量嘛。那有人解读说，侯友宜故意这样是不是跟深蓝靠拢，是为了要初选？其实这个解读是完全错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如果有办初选，侯友宜根本就不会参加嘛。一定的嘛。因为他的人设就是吼吼做歹机，把握当下，好好做事嘛。那怎么可能国民党初选制度定出来之后，侯友宜说那我要参加？那人家马上就说，你不是吼吼做歹机，为什么你现在又不把握当下了？ 所以现在的做啊，可以被动 没有？现在。很多人要参加初选嘛，张亚中什么要参加初选嘛，那一定就是说有一个制度出来，要参加的去参加，可是你的民调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就不会赢嘛，你可能你跟赖清德差了大概十几%，或者是说这个 A 出来就柯文哲民调很高，那这种情况一定就是说，好，那不好意思，真的我们也试过了，辩论也辩过，理念也推广过，可是现在民众不买单嘛，那是不是就授权党中央去征召更强的人？但是那个时候才会有侯友宜出党的问题嘛。那侯友宜，所以侯友宜不需要去跟什么人靠拢，他现在基本上他就是一直诉求民意，诉求民意，一直维持一个民意的高档，到时候只要国民党推不出适当的人，他就可以出来。那还有一个变数是郭台铭嘛。那我也觉得郭台铭想选啊。因为郭台铭最近有一些动作，比如说他去骂什么朽木为官啊，什么禽兽食禄，这种东西当然是想选才会讲嘛。不想选没事讲这干嘛，他做生意也不需要去对抗政府啊。还有不是最近不是发那个红包吗？发了50000个，一个红包200块，这样加起来1000万欸。他都发给义消每个县市去发。这都是他在暖身嘛，他在造势嘛。那郭台铭也是在想说，我做每一步，做了每一步，我在滚动式的民调看看我的会不会赢。如果郭台铭的民调赢赖清德一定差距的时候，也可以把柯文哲票吸走的时候，郭台铭就会考虑 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就会提名他。那如果郭台铭没有回来，国民党参加初选的人民调又没有够高到可以对到赖清德，这侯友宜才会有出来的。侯友宜不是说一定要选啊，他要准，他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也可以选，我也不用选，反正我不把话说死，我就是看看那个时局的演进再来做决定。 好，这个是原之啊，讲到郭台铭，他说他在暖身，没没事情，开这么多出来好红包，对吗？听说叫五万的呢，本来是要花两千的了，一包两千呢， 两千好啊，多开一个啊， 好，恭喜他也不差钱啊， 对啊， 一个两百也很多， 再算贵了， 两千好啊，过 好。那后来因为有人跟他讲说这样啊，他这改成两百，其实两百也要一千万。好、哦，那据说这个是一个政治动作。哈、哦、啊，袁志刚刚讲他正在暖身，不然我被算了，现在好像已经有起心动念了。好、哦，来我们来看微笑。 十二个纸箱放在推车上，几名男子谨慎护送，一路走向竹山紫南宫。 放进去了。 十二个纸箱获得庙方同意，能与土地公、土地婆有最近的距离。纸箱一一被打开之后，靠近一看，里头全是红包。 国泰民安哈、哦。你在讲是不是叫郭台铭？哎， 紫南宫主委直接破梗，这些红包就是郭台铭准备的。 里面是200块， 200元的新钞放进这个国泰民安守护台湾的红包内，落款有总会长王金平、总顾问郭台铭的字样。这些红包要用来在春节前后发送给义消。 听说了哈、哦，他本来要包2000，他包2000，那他是5万包，等就1亿。啊，后来人家跟他说，这个意思意思就好了，你包2000哦，以后将来没有人敢借这个总顾问这个智慧了、啊。 毕竟都是其他周边协会要先做一些事情，然后才有那种政治声量出来。 我觉得他们年纪到一个程度，应该是没有要出来选了，年纪太老了。 不止这12个纸箱，据传郭台铭准备50000个200元的红包，塞满了整台休旅车，倒是这次郭网联名落款的红包问世，要发送祝福，并非第一次。又是发红包，又是写书法。13年前的这一幕，郭王两人早就合体。如今这50000个200元的红包准备就绪，将从桃园开始发送。如此大手笔，也让人联想郭王是否参选总统，沾上大选话题。 这个是信传媒，信传媒说啊，其实郭董已经起心动念了。郭台铭选总统已经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了。这个博文第二款， 我觉得郭台铭他这个选不选总统一直都是动态浮动的、 嗯、 可是我认为他要选的机会真的不高。想想、第一个，你参选总统，你例如说你不参选总统之前，大家都是郭董、哦、即使你有什么都是好，都是正面的、 嗯、 你一旦参选下去，你要不要面对这个严苛的检验？要。或者说你在这个中国的资产，你在中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员这个部分，光是你要去处理这个解释这个那个就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郭董他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哦，他其实与其自己身先下足跳下去，他不如去找几个标的筹码来做投资。所以我认为他会跟侯友宜保持很好的关系，他会跟国民党内的例如说大佬级本土派的像王金平保持好关系，他在垫高他的声量，垫高他的筹码，未来他即使没有站到第一线，他也是一个成功的造王者，或者在居间斡旋之中，他可以扮演相当的角色。那刚刚其实这个袁之哦，他已经讲出这个国民党未来的这个思考，大概就先办一个那种所谓防专条款的这个所谓的初选民调， 嗯， 哦，先让你们这些二军的赶快啊，你们要初选来，都来登记哈、哦，然后我就定一个高门槛，好、哦，定一个高门槛啊，你们都没有过嘛，都没有过，那这时候怎么办？哎，郭董这时候声望这么高，振臂一呼。台湾不能再输下去了，齁、哦、国民党不能再输下去了，齁、哦、这个时候出来振臂一呼，应该要立功，这个最有期望的。这个时候啊，我认为啪啪啪啪啪，这个侯友宜可能就从后台这样子齁、哦、被拱了出来。 嗯。 但是我真的告诉大家，这个侯友宜齁、哦、你这个侯友宜他当一个这个市长齁、哦、他或许这个票数可以拿很高。但是那一套齁、哦、你不能够这一套这个地方用中央也用，那是截然不同的啦齁、哦。你选侯友宜我跟你讲，他会今天会说呵呵这有事啊，明天会跟你说大家呵呵敲事情啊，后天会跟你说啊，大家齁、哦、好好拼经济，就是大概是好好系列，他一路从市长玩到总统。但是这个台湾不可能这样好好下去，因为中国不会跟你好好啦，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郭台铭郭董，我认为他这个时候不管做任何事情，他在垫高他党内的声量，进可攻退可守， 而且当然不要忽略一件事，你算算他也七十几岁了、哦嗯、在这个节骨眼，假设他真的又跳下来又要选总统，光是党内，他党内不是没有压力啊，这个国民党内朱立伦也想选，光是朱立伦侯友宜这些铺排，我认为他与其做这样子第一线跟大家来角逐，不如他当一个更高的所谓造王者的角色会来得更恰当。 好，讲到侯友宜跟郭台铭、哦、这个是今年去年的十月份政传媒做的，希望谁担任下一届总统，第一名是赖清德 21.9， 第二名郭台铭 21.6， 侯友宜第三名 16.9、哦、柯文哲 12.1。 那接下来是美丽岛的民调，去年的11月底第一名是赖清德 34.3， 第二名侯友宜 33.8， 其实两个人几乎就打平了啦、哦、第三名是柯文哲 13.5。 那到了eToday 新闻云，侯友宜变第一名，第二名是赖清德，差距6%。如果换成郭台铭，郭台铭跟赖清德大概就打平、哦、柯文哲都第三名。那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哦欸、侯友宜第一名 38.7， 第二名是赖清德 29.多、哦、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赖清德跟侯友宜，那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一个郭台铭，大概是这样、哦、好。所以那国民党会不会有初选，他们据说会弄一个防专条款，就是那个门槛把你弄高，让你想初选的人最后淘汰出局，最后就拱啊这个侯友宜出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4党内外共推人选，您觉得谁会比较好？党外人士的话， 有战力的人就好。 一提到2024总统大选人选该怎么找，是否在野联盟，马英九很笃定的说要找有战力，但是这个有战力的又是谁？ 郭董，您觉得郭台铭选2024战力强吗？ 会不会选侯友宜赶快表态，他要不要选总统？ 提到郭台铭，马英九只有挥挥手，更不回应侯友宜的可能。只不过这个想法挑战民进党2024政权延续，马英九前一天态度很明确， 恐怕要请中央党部来思考啊、哦，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都说请党中央想一想，国民党内也传出早已经计划防专条款，参选者必须高于这个防专门槛，照过去惯例就是30%的民意支持度。 好，条款其实要防包含张亚东等人，如果这些人在实力不够前提之下硬是要表态参选的话，可以避免说国民党 防专，避免民意不足人选打乱布局。党主席在有前提条件下可以征召党内外人选，不过初选其程传出延后到下半年，这让人不得不质疑再卡侯友宜。 在台湾我们选总统有一个出访的过程，你要有身份去美国，你用什么身份去？你用新北市市长去美国跟你用总统候选人身份去美国意义完全不一样。下半年这件事情我会怀疑是对侯友宜不利。 蓝营初选期程如果确定延后，不仅不利侯友宜，防专条款再卡张亚中等人，究竟为谁量身打造人选似乎越来越清楚。 觉得如果他当要选总统，台湾人最大的不放心就是他在中国太多财产、 嗯、 当国家利益跟你的私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你到底选谁呢？对不对？而且那么庞大的利益。 对，而且我觉得、啊、 他在这边雇几十万人呢、欸， 而且我相信中国一定知道他的软肋就在这、 嗯、 就算你郭台铭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所有，问题是老共会让你走，笑死人了、嗯、老共还不把你捏爆，就一定要把你给这个留在当地，然后他才可以对你这个捏，想捏什么形状就捏什么形状、嗯嗯、所以这个对郭台铭要选总统来说，我觉得因为他没有真的选、 嗯、 没有真的选过，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这个候选人、 嗯、 所以我觉得当他如果一旦做出要选总统的决定并且顺利拿到门票的时候、 嗯嗯、 那个时候的考验我觉得会很可怕啦、 嗯、 因为毕竟中国的那个态度，他一定想说如果今天台湾有一个总统的候选人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他有一个这么大的利益在我手上的话，你现在放弃中国什么富士康啦，放弃一大堆，中国不会让你放弃的， 是 他就会把你 hold 住。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超级危险。 还有美国大概也会问他三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在哪里、 欸、对啊， 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说、哦、那你讲话算不算、哦、第二个你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他讲的嘛、 嗯、 可是我们美国是老牌民主国家 而且你说不要买武器、 啊、对，他又讲说不买，不跟美国买武器， 所以以后你是要停止军售吗？光这三个你是要他回答啦，对不对？ 他见习近平的照片， 是 习近平是一只手，他是 两只手， 弯腰。 对，所以我是觉得 弯腰倒没有了，他当然两大伸出两只手。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看出来了嘛，你是以下对上的姿态 是 在面对习近平，当然你说我是商人啊，我在中国有很多产业，所以我不需如此，因为如果你当了总统呢，你是不是要被向中国啊这个卑躬屈膝啊、哦？大家会质疑嘛？ 他又说他去跟美国告状萧美琴嘛？ 对啊， 萧美琴现在在干嘛？ 驻美代表啊，而且萧美琴是美国历任以来我认为最信赖的驻美代表，对他非常的信任。 是的，我要讲的是讲吼，咱严肃讲的讲，这大的咖要讲的话，那是把你当作真的啦，话不可以随便乱讲的。 最近在看谭冠云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大老板哦，大老板做决策通常不是一以贯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我认识一些企业界的老板哦，他们有时候也很好玩，那个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一次到位，他会忽左忽右，忽左忽右，你跟旁边的人会不知道老板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 也变来变去，啊，国民党如果要等郭台铭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有的等哦。 来，医生， 我补充东豪讲的，那就是刚看到郭台铭跟王金平一起，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叫柯文哲，上次总统大选一起杀一郎，啊，杀一郎就走。啊，对，郭台铭选总统，王金平选副总统，啊，柯文成成立台湾民众党，就比立委的 三里八二三公园，八二三炮战， 对， 啊，刚没有说柯文成，我开会跟郭台铭的人开会几啊该会，因为那时候还在民众党，民众党的成立我都有帮忙嘛，开了好几次会，要开始准备整个那个联署，因为那时候民众党还没有那张门票，因为刚成立而已，没有门票，要用联署的，就开了好几次会，所有全省的联署点都已经设立好了，刚被郭台铭在前一天。联署登记前一天，跟柯文哲讲，你其他朋友就算了，人是要替你拼的人呢。柯文哲第一届去，柯文哲定下骗人啊，可能去有郭台铭骗的， 真笑哎， 真笑哎。所以挺柯的人，不然要叫柯文哲选总统的人，因为柯文哲一句话讲要挺郭台铭，伊全拢无拢挺起来了，拢去包市长室讲。叫柯文哲一定要去登记的，算总统了。所以那还记得吗？那一天，好柯妈妈， 柯妈妈， 去最后五分钟来不及登记，来的柯文哲。 对， 郭台铭到底国民党真的要小心。如果郭台铭现在是造势，好，他觉得大家要让他会不会最后不选？这个是国民党要担心的。另外，我在讲郭台铭啊，侯友宜说，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但是真正是强国的棋子是郭台铭。他的工厂在中国，他的订单在美国，他当总统一定是听这两个国家的，所以台湾可能不会做强国的棋子，但是郭台铭一定会做强国的棋子，因为也三样。整个鸿海集团包含订单跟工厂就被这两个强国所控制，所以他当总统一定会听这两个强国的。但是回到国民党的初选，我起码好给你跪你啦，现在过年齁，那宅在帕马丘，我要用国民党要参选总统已经快要两桌麻将了。 李佳 好有没有人得啊啦， 朱立伦、侯友宜、张亚中、赵少康、卢修燕、郭台铭，恭喜在这个表画起来，这样好像这里一个阵营，这里一个阵营，这里一个阵营，其实这里一个阵营，啊，对不对？哈，看起来这边蛮复杂的哦。 差不多两道啦，好，两道差不多本土派加所谓深蓝，所以王宏威哈绕跑王哈，王宏威讲那个六那个当初的赢吴怡农赢了无水赢五趴的时阵有讲，说我们要赢回郭台铭跟柯文哲。其实他重点是郭台铭啊，因为他知道绕跑这件事情本来在选区是赢10%的啊，绕跑这件事情会影响到5%，所以等于是说，如果你侯友宜后来宣布要参选，整个国民党提名侯友宜的时候，整个国民党本来优势10%的选区都可能降为5%，那民进党的优势选区可能会增加5%，所以本来你民调就管的时候，你可能宣布参选的时候，可能你就开始啦。党侯友宜宣布要参选总统，包含他两岸外交上面的弱势跟所谓的空洞，也民调不断的下降，所以国民党防专哈，到最后不要哈，上次防专祝姐哈，人家明明初选30%，然后你因为越选越低，所以你换了一个人，不要到最后这次换哈，譬如说张亚中如果赢了啊，初选过了哈，你给他提名了哦，啊，不断的往下降，你换成侯友宜，结果侯友宜还是不断的往下降，上次朱立伦就是这样子啊，很可怜啊。祝姐从30%降到10%，然后 全部国民党人要求说要换注，然后朱立伦代表参选，结果朱立伦还是选得不好。这一次如果防专条款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状况？而且这次换的会是谁？如果朱立伦去参加初选的时候，你们要不要朱立伦也变成专啊？那最后要不要把朱立伦换掉？朱立伦换掉他自己吗？ 好、 就是说我朱立伦参选总统，我身为党主席，看到我自己民调太低了，所以我很友善的我让给侯友宜，会有这个可能性吗？所以防专条款是一个很不聪明的做法了，他就是让敌人有所图嘛。我直接讲啦，包括柯文哲哈，尤其希望朱立伦算计的哈，不是张亚中算的哈，绝对不是民进党啊，绝对是柯文哲。柯文哲 他们 希望张亚中算啦， 他们可以设一个外卡制度啦。 对，所以如果到最后民进党、国民党办初选，张亚中登记、邵大刚登记，结果你看，相信我，柯文哲一定大力的动员他的柯粉、白粉去支持张亚中跟赵少康。高被这两个人参算的时候，你相信我，好，到最后也不会换了，因为可能朱立伦也在那个专里面，所以如果他是专，他干嘛换掉自己？ 不过医生刚刚谈到王宏威啊，差了5%。王宏威如果他王威的绕跑跟侯友宜绕跑不太一样、啊，嗯，好、哦，来跟我讲，因为他刚选上议员就没有去当了，然后就去选立委了。那侯友宜老实讲，他是做了按那几年诶起定嘛，五年的市长，就是说，绕跑是对选民比较没有交代，不过他比较稍微有一点交代，然后也做过你啊嘛，好、 哦。但是他新任是刚当选而已啊，他12月15号新、嗯、才新就职而已。 嗯嗯，哦，第二任， 等于是刚上任3个月就开始又要选总统。 啊，人但是人绕人安尼人人伊就选举就讲赢40几万票哩。 对啦，他是所以就看未来大家安怎决定。 绕跑是一定会被扣分，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不晓得扣多少了。黑啦。 还有一个也是过年，我们就讲故事就好了。因为当时跟你讲到郭台铭嘛，郭台铭的时候不是初选输给了韩国瑜？哎，我们如果看当年的2019年韩国瑜，哎，韩国瑜是国民党用全民调初选的呢。嗯嗯嗯，韩国瑜被提名的时候是民调最高的时候，初选通过的时候是最高的时候呢。 是， 他一直到我记得是7、8月以后，韩国瑜才开始慢慢掉下来。嗯嗯嗯，那个时候也不是马上就掉啊。 是， 那所以国民党来讲，他到时候如果是侯友宜，或者是郭台铭，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 你要到后面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台湾的安全上面来讲，很简单一个很微妙的心态。你在讲类似强国棋子的时候，嗯，就是你就问一般的人哦，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谁帮你，你比较放心的时候，大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可是你问谁比较放心的时候。美日的比例我们还是比较高。 当然，好，这个我觉得医生刚刚点到朱立伦啊、哦，上报说啊，哎，其实收息你朱立伦先过定了，对不？那个游戏规则是我定的嘛。风传媒讲啊，其实啊、这个过年后朱立伦要去访问日本啊，啊，伊个派夏立言去中国啦，好、哦。然后一位对朱立伦很有意见的蓝领地方要角说：“啊，那不被三中透血，那被穆家哎。”好，哎，请教一下博文，你看他看哈。 这个朱立伦哈、哦，他从这个当选第一任新北市长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志在总统大位嘛。 有、 他其实过去在担任新北市长更早之前，他在当行政院副院长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想要争大位啊。后来就是党内协调之后，然后他只好屈居在吴敦义之下。然后后来。这个他去担任新北市长，只好去选这个新北市长，不甘不愿做了这个8年，他就是志在大位。那原先他栽培侯友宜，坦白讲也是希望侯友宜哈、哦，来你帮我把新北市顾好，我要去冲这个总统大位啊。只是没想到后来这个侯友宜哈、哦、顾一顾说，家里就慢慢去选总统。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内诸侯之间势必有一战。所以我刚刚听到就说，哎，如果说他们真的初选是用。初选先让二军三军先来，然后呢用防专条款之后，然后先淘汰这一批，然后再来拱这个侯友宜。可是这中间过程中不要忘了，因为刚刚有先进提到，朱立伦也有可能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党内初选啊。假设朱立伦跟这些二军三军先选完，然后这个万一朱立伦的这个跟赖清德对决、假设他的民调也没有很高、在防专条款之下，那我还建议他们就可以模仿那个败部复活的制度啊，好，或者是大联盟那个外卡制度，好，就是另外再设一个外卡，然后再败部复活，然后再跟这个侯友宜再 PK 一次，反正就是一定 我跟你讲，诸侯的心结哦，那个是根深蒂固。嗯，那个东西不是说 心深浅深， 很深呐、啊欸。 但是朱立伦的栽培呢？ 都、就是朱立伦的栽培。朱立伦以前是把侯友宜当作第一副市长。欸、虽然哦，你说新北市三位副市长，对不对？嗯。啊，副市长表面上看起来位阶应该都一样。哎、欸，在我们议员心里，我们也会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哦，大家很清楚嘛。 所以侯友宜是第一。 哦，第一啦，保证是第一的啦。哦。哦啊，第二名就是那个李世川嘛，当时在那个状况、嗯。但是李世川的专业确实高过侯友宜、哦。所以你看。这个侯友宜他其实不只跟朱立伦有心结，他当时候跟李世川也有心结啊。嗯、所以我意思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诸侯终究那个心结还是要有解开的一天，不管是撕裂或是解开。嗯，所以在国民党这一盘内部的这个初选里面，坦白讲，终须一战啊，这回避不了的。哦，那你说这个，哎，我们之前 今麦你感觉侯友宜较大位，还是朱立伦较大位？ 今麦侯哦，拜托，这闹山后壁，那当然嘛是侯友宜。侯友宜今麦大个了未掉哩？哎呀、啊，开玩笑，哎，你不要讲哦，我跟大家讲，你们都不要觉得这个他真的很厉害。嗯，我来讲哦，我佩服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嗯。他一招半式闯江湖。嗯，我跟大家讲，我都替侯友宜拟出未来的所有的这个总统的政见。嗯，外交政见，好好拼外交；经济政见。好好拼经济啊，卫、哦、生福利，好好拼全民福利啊、哦！但好好系列可以。 再我们台语讲，好好拼经济啊、哦， 好好拼外交， 好好拼外交，好好啊拼国防啊，好好啊做市长啦。啊、 这个哈、哦，在市长层级确实很 OK 啊、嗯，但是说真的，你到总统那个位置，我懂人多欢喜开玩笑，起码大年嘛哈，卖启动这个过年模式啊。但是说真的，他如果真的真枪实弹要这样去选跟赖清德 PK， 我坦白讲，天差地别、啊，真的差很多。 所以伊朗和赖清德辩论真出真精彩。 做出乎我嘛就期待、嗯 嘿，他就是好好系列、嗯、啊，全部讲完。嗯哼，朱立伦怎么看侯友宜？哎、欸，你在做最衰的时候，2008年马英九当上总统，把你从警政署长拉下去当警大校长、嗯，是我收留你、欸，哎，把你收留来当副市长，干了八年。嗯。说，我觉得朱立伦哈是认为说，你侯友宜如果好好做台籍哈，以后我做总统，你可以当行政院长，你就只能到当行政院长，你在看站就当行政院长啦。你外交国防两岸都不懂，你要当什么总统？哎，没想到现在后来居上，还超越了朱立伦，所以朱立伦当然不爽啊。所以，但是问题是，刚刚讲过，今天要死在朱立伦身上，他不征召你侯友宜，你侯友宜没办法。但是我认为到最后哈，如果真的就是不征召了。侯友宜会不会真的去初选？我认为到最后还是会啦。因为他没有机会了。他如果他如果这一次不参加，他要什么时候？他要选哪一次？他连我们讲下一次是2024嘛 ，2028， 他可能还可以啦。就他那个时候已经年纪比较大了，70多岁了。所以他要在70岁以前他要参加，就只有这一次嘛。 不过政治情势演变很快了。台湾的政治情势有时候一年就已经变化很大很大了。 那个大概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大家也可能也知道，但回忆一下，其实这个侯友宜当时是陈水扁不吃拔擢嘛，你看那我警政署长、警大校长这一路坐上来，那后来在陈水扁后来衰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民进党独立纳税时，曾经有过一段就说，民进党就觉得啊，你一路是绿营栽培的，所以我们希望哈、哦，是不是在民进党困难的时候，你去嘉义选县长？确、实有这一段。当时他一口回绝、哦、他一口回绝当然也是回得很有艺术了齁。 那姚家一家就没进洞。 哎姚家一包呀我这个我一生为国啦那个齁、哦、谢谢啊、啊结果大家想说啊他可能对政治没有兴趣对不对就转身那个时候国民党真要起来、啊那时候最红的是谁朱立伦。朱立伦说啊那这样子来你来我这边齁、哦、桃园这个来桃园开始我就一路栽培你然后到新北市当副市长。他人生这个转折齁、哦、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做出他最关键的转折。所以我恭喜你，为什么人家会成功？不要说只会批评侯友宜，你也要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这么转折的 啊，怎么转折的啊、哦？然后到现在，你看朱立伦把他栽培成功之后，然后他现在要做什么？ 是 他现在开始又对朱立伦，你看那个态度。其实我相信这个在场，当然这个我们的国民党议员他不好意思讲啊，但是那个实在是大家点滴在心头，因为过去那几年大家看哈、哦，侯友宜对朱立伦的那个从。开始当他副市长，到最后不屑他哦，其实我们都看在心里。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因为柯文哲说啊，贵你贵，伊马被 KB 狗轰门，好，备战2024。那朱立伦说，哦，他要启动 盼希望组成非绿大联盟。好，换句话说，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整合柯文哲。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因为柯文哲啊，他提前从台大退休了。那么他这个另外就是他认为要如果要选总统啊，基层扎根很重要哈。同时他也要去访问美国。好，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3-2-1，迫不及待拉下红布条，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参加吴宜轩跟立委邱成远中正万华区服务处揭幕，挥毫发春联，人气很旺。虽然民众党没在这攻下议员席次，但仍不放弃插旗。同样誓言继续蹲点的还有他。 虽然这次的选战不尽如人意，但是我相信他只要继续蹲点，这个票数再往上加，下一次一定是非常有机会。珊珊在这里也得到了非常多的选票，所以要先谢谢中正万华的乡亲。那我也跟宜轩会一起在这里，我会来这边做义务法律服务。 选后首度合体柯文哲，黄珊珊喊话继续在北市经营。据了解，他2月12日将从高雄开始启动全台巡回签书会，这是为下一站累积能量吗？因为基层不少人劝进他再战港湖立委，单挑高嘉瑜。 大概谢谢。谢谢大家关心。 高嘉瑜延上事件发酵，黄珊珊是否登场杀敌？他低调不多谈，或许是因为身上还扛着这个任务。 好，美选总统加油！ 这个离总统大选只剩下一年的做这事还来得及吗？我们不可能期待一天改变这个国家。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期待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国家会改变的。 早表态更上一层楼，柯文哲13号更抛出退休影片，宣布2月1号离开台大医院。黄珊珊也预计在柯文哲近办3楼成立办公室，下一步是跟柯文哲联手扛起补选大旗，还是蹲点其他战区，也越来越明朗。 这个是柯文哲他成立了一个叫台北市台湾众望关怀基金会，讲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要募款的，选总统要募款的。另外呢，他成立了一个智库叫台湾新故乡智库协会啊，那这个是个智库，那智库呢？找了谁呢？执行长叫苏建强啊，苏建强已经是代理人，把周贵东主席。那这个智库两位护理师长，一个张其禄，一个是谢立功啊。另外执行长是苏建强，另外柯文哲的另外一个前市政顾问是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也将跟随柯文哲在大选中助他一臂之力。那说找这两个人，其实。是瞄准台派乃至深绿票源，好，请教一下这个义山兄，这样有办法吸引深绿的票？ 我先讲这个新故乡，要帮廖家展讲一下了。台湾已经有一个叫新故乡协会，说真的是90年代就成立的，已经成立20几年，李远哲成立，也就是李登辉在推动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所以他们社区扎根的非常的。精准，而且在做一些很多的社区文化工作，家里两栋觉得优秀，有些医生，有些社造工作者。但是柯文哲新的新立的这个名，跟永康的新故乡，不敢抄袭啦。被廖家长讲，你也应该这个名嘛，我已经做这久啊，哈，做这些社区总体营造的社区的事情，已经做那么久了，就你民众党就来割韭菜，好。一样嘛，台湾民众党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割韭菜来了，割所谓的蒋渭水韭菜来了。啊，我们讲苏进强，好，苏进强这个党，其实在台联，台湾 廖家展嘛， 对，那个苏进强在台湾团结联盟，在10年前就已经被台联开除了。他柯文哲故意把他请来做这个智库的执行长。就是说啊，你看我要去我这个形象上面哦，跟台湾台派都有连结，跟李登辉都有连结。他就是很会用这种功能性的取向，去把这些名字借过来之后，然后说我其实很本土的。但是包含他去周台族，我就现在要去美国嘛。 对不起，插个话，那苏建强以前被台联开除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嘛。因为咱怎样说，苏进强当初在台联的时候，其实后来就是黄坤会做主席。李登辉觉得说，你苏进强在处理台联的一些事情上面，你对跟台湾的本土意识的立场太远了，所以在最后才换了黄坤会。 那找苏进强怎么牺牲率？ 所以啊，所以足济人就讲讲，伊就是用一用骗的啦，讲阿潘家就用骗的，因为大家唔知啦，年轻人不知道啊。哦，苏金强曾经做过台联的啊、主席，所以他就是很台，其实没有，他就是光潘家，包含现在台联，其实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低。嗯，其实但是他这个名字好用啊， 是 名字好用，因为我跟李登辉的关系很深，嗯啊，所以王彦均也是啊，苏金强也是，我跟李登辉关系很深，所以我是很台的。嗯，啊，包含去美国我都觉得他是目的不在美国，哦，因为周台族说真的是。国还不错的外交官，但是他做的是政府外交，政党外交跟政府外交最大不同就是你政党外交是要透过议员啊、国会啊去弄，那周台族做的政府外交都是官事的来往，所以他到美国到底可以见到什么成绩，我是很怀疑的。但是他目的在于说，不要忘记了，习近平曾经丢出两岸一家亲做一个通关密码，嗯，也就是说柯文哲接下来一定会去中国。因为习近平已经递出橄榄枝，叫做两岸一家亲，嗯，所以他很清楚，他要去中国之前，一定要先去美国，嗯，否则在台湾内部就会有人质疑说，你看你先去中国，不去美国，嗯，所以一去美国见什么成绩不重要，重点是他要去中国之后，他见到的成绩，我相信会非常的高，嗯，来去拉国民党所谓的深蓝的选票。 哦吼吼，那实际他会去他去美国，他会去中国吗？ 我听到的消息是他要去中国，因为他去了美国，再去中国，显示说我才是台湾唯一一个两边都能通吃的的政治人物，所以我选总统才会有正当性。 啊，问题他去中国要见谁啊？ 不知道他要见谁，但是他这个行动其实，我认为中国一定也会对他极为礼遇、极为友善，嗯，然后所以光是这样子的形式上面的互动。我会觉得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拿来说嘴，这件事情可以拿来加分，嗯，然后所以他势必会卯足了全力去做这些形式表面上面的功夫，就好像他用了苏进强，他用了王彦均，其实这些也都是形式表面上，哎，各位我好像跟李登辉有一条线可以拉着哦，嗯，但其实好完全没有啦，就李登辉跟这两个人其实后来都没什么关系了啦，但是他就会假装营造出这种假象，嗯，那他因为他有门票，所以他必须要去做足了选总统这件事情的这些表面功夫，做了这些表面功夫，他知不知道他也可能选不上，他当然知道他选不上，可是他要冲他的政党票啦，哦，因为是跟立委一起选嘛，嗯，他要冲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他也要冲那个区域立委，试试看哪一个选区有没有可以突破口的空间，嗯，然后有没有可以跟这个国民党里面喊价的这样子的空间啊，嗯，所以他仍然只是要试图壮大他民众党的势力范围而已，嗯，但是他仍然会成为一个破坏者，嗯，他会是一个参选，然后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选不上，然后只是为了自己政党能够长大的一个 他。他说他要去美国访问，美国会排什么层级见他？ 我觉得到最后可能就去迪士尼看一下了。 那米老鼠的成绩不错哦。 对啊，也是很吸引人啊。因为我真心觉得，有点难见到一些真正关键的那些角色啦，嗯，因为的确刚刚易善讲到，就是说你的官事的这些行政上面的官样文章的话，就是你好来好去，然后啊，对等层级，然后也不会真正选总统的层级应该见到的那些人会去见你，我觉得有点困难。 以前呢，拍摄公开拍电影的，因为咱台湾是国美国大国嘛，啊，咱嘛靠美国做多，所以咱若要选总统的人，拢好做去美国面试，哦，考试一下呀，哈，哦，安尼。那今麦竟然有人都要去中国考试哦。啊， 我 他要去中国哦。 我听说他是打算要去中国，要去访中。 听起来来都好，哎， 你像在2016的时候，朱立伦那个时候也是啊，嗯，就你看国民党啊，大概除了2018那个时候马英九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以外，嗯，从连宋和那个时候，嗯，然后那个2015然后那个2012，嗯。都有这个问题， 是， 然后对民进党也是一样，可是民进党主要是就是美国面试，嗯，如果你还记得2012那一次，嗯，蔡英文在那次去的时候是总统候选人身边，嗯，然后见到的是副国务卿，可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马上就放话，嗯，他们对蔡英文的两岸 不放心。嗯嗯嗯。透过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很快的，他问问题直接很直接的。嗯。为什么？就是蔡英文那个时候在两岸的这个做法上面来讲，不能说服美国人。嗯嗯。他问的问题是很直接的啦，就是你有办法比现在的马英九处理的更好吗？嗯嗯。那当然就涉及到奥巴马政府的对中政策嘛。 是。 那你回来看这次国民党也一样嘛，不是只有柯文哲啊，侯友宜。嗯。侯友宜要争取国民党提名，要不要去？ 立马都 keep it go 啊！ 你还要去中国啊？ 啊，好好， 你两个都要去啊。嗯，否则你不去的话，自然会有人修理你侯友宜啊。嗯哼，让你表态啊。 好好， 你不要以为你有农民证，你爸有农民证，你中国那关就过了。嗯嗯嗯嗯，你有注意看哦，从李登辉之后连战不算哈。嗯，1999年那一次，就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的连战。是国民党的副主席，他对国民党的诉求是什么？是李登辉的接班人。嗯哼哼，是因为后来他没当选之后才开始推翻李登辉。从那个之后，国民党还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是本土的。嗯哼哼，所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很特别啦。 连战嘛，不算本土的呀， 不好说嘛。嗯，啊，不过那个时候的连战哈，是拿着李登辉当神主牌哦。嗯哼哼。他是落选之后2000年以后连战就开始改哦，改得很彻底。嗯，所以你一定你不只是柯文哲啊，侯友宜怎么办？嗯，如果国民党的初选压太慢，提名座位太慢，侯友宜会来不及。 好好，来范老师， 的确啊，你说这个蔡英文刚刚讲过，他2016年那次选举，他前年2015年去美国见到的基本上就是刚刚讲国务院非常高层，可能是副国情。嗯啊，然后也到国安会去了，大家还记得吧？他那年不止去美国，还去日本。嗯，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安倍晋三的弟弟，嗯，啊，这个众议员全程接待他， 岸信夫， 岸信夫。然后还有一次是他在一个中午的时候，他在饭店里面用餐，结果安倍的车子也进入那个饭店。嗯，但有人说他们两个是密会啊，但没有办法证实。嗯，就表示日本对蔡英文的重视。那你看后来2019年韩国瑜去美国的时候见到谁？只能见到学者、智库、就是以退休的官员可以见面，就不是现任的官员哦。嗯，那接下来你朱立伦到美国去，你要见谁？你要去日本，你见到谁？这就很关键了。如果说你的层级不到那个 label， 就表示人家看不上你，或者就觉得没有必要花时间跟你见面。嗯，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连洪秀柱那个时候都劝韩国瑜，你无论如何你要去美国一趟。嗯，结果他去了香港中联办，去了澳门中联办。啊，所以就是比方说你在那边表态，你是而且他是全台湾第一个进入到香港中联办的官员。嗯，我们讲的是中央跟地方官员，他是第一个哦。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很清楚了嘛。所以接下来你说不管是侯友宜你要不要去美国访问，好，那你可以见到谁？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ega 跟技术。那我都要讲说你今天柯文哲哈也一样，你到美国去， 因为他去会讲美国不是强国，所以我们不会当你的棋子。 最好这样讲， 呛家 那可能美国要派一个一般的 讲美国，因为美国不是强国， 一般的一个教授跟你见面。那同样是柯文哲去呢，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啊，刚刚讲说他要去中国访问，柯文哲现在对外都讲他不去，他说啊，中国不会欢迎我啦。我跟中国这个中国，我是中国眼中是个麻烦的制造者啦，我很麻烦啦，我每次提出很多意见，他都这样讲哦。他说中国不会欢迎我，可是他的双城论坛8年来有没有断过？嗯，一次都没有。那他说一套是一套哦，而且现任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他之前是什么位置？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做什么的？做政党外交的。所以未来共产党跟民众党也可以做政党外交啊。所以宋涛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针对柯文哲？ 我插个话，潘姐，我感觉吼，柯文哲吼，迄阵因为他自己也有努力，因为民进党的力挺，所以选上首都的市长。伊迄阵啊，坚持台湾路线，即摆伊就选总统啊。 是， 对哦， 首都。 这个我补充姐哈，美国哈，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对美国关系那么好？ 是， 除了蔡英文总统，他真的各方面真的非常优秀之外，最重要的是蔡英文总统他的领导风格，他是一个可信赖而且可预测性。大家不要以为说啊，国际局势什么诡谲多变，再怎么诡谲多变，你都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跟价值。这是美国觉得你的行为是我可以预测，而不是说我随时要担心说你会变来变去，哦，这就很危险了。因为牵涉到国防两岸，好，可是你说如果要论可信赖跟可预测性，哦，你说柯文哲怎么处理？我记得柯文哲有一件事是一个很重要转折点，当事人也在现场， 当他面对王慈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好像跟王慈禧说，哎，我是墨绿的，哎， 对， 我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的，哎，我不用跟王慈禧说，哎，我不用跟王慈禧或任何郑大哥说我是绿的，我基本价值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当他必须要跟他强调说